少不会遗憾后悔，迎着光荣的追人走到飞，说走就走一回。 活力 Music，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向前。

瞬间，心悄悄的房间，痛体伤口笑颜，作祟的缘是多把安和身上线，等我们一世相见，一去难回头的剑，光阴还在原点，还懵懂的花和少年，被少眼角带点轻轻轻却，花儿长发披肩，少年似同学，纯净但也热烈，未经世的花和少年，辗转唇齿之间，在经历里的爱恋，有嚣张的气焰，最勾人心弦，再多不过时间，再迟无非了解，幸福那谁铺垫，又把谁祭奠，留一点悬念，才明白体谅是对之中的什么大言，也懂得虚弱实现恶事的情有可原，有些昨天是今天渴望的明天，那过去的花和少年，隔着青春和我正面背面，让我庸俗肤浅，一脸不屑，许下紧闭金坚，有故事的花和少年，在生活里沦陷，花是那个少年值得夙愿，最后沉睡家眷，寸寸的剑，长短轻重明显，和情爱周旋，凡此种种遗落的无言，是谁曾想要把爱爱成金曲和诗篇，谁又留香会把爱爱成账单和苟且，心之念念那是岁月里的盛典，花与少年踮起脚闭上了眼， 思念大过背脊，大成冷战眼。